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二章厄里斯魔镜第三十集。 它看上去像是一间废弃不用的教室，许多桌椅堆放在墙边，呈现出大团黑乎乎的影子。另外还有一只倒扣着的废纸篓，但是在正对着它的那面墙上却搁着一件似乎不属于这里的东西，仿佛是有人因为没有地方放临时把它搁在这里的。这是一面非常气派的镜子，高度直达天花板，华丽的金色镜框底下是两只爪子形的脚支撑着，顶部刻着一行字：厄里斯斯特拉厄赫鲁阿伊特乌比卡弗鲁阿伊特昂沃赫斯。现在菲尔奇和斯内普的声音听不见了，哈利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，他慢慢走进镜子，想看一眼自己的形象，但镜子里空空如也。他又跨进几步，站到镜子前面，他不得不用手捂住嘴巴才没有失声尖叫起来。他猛地转过身，心跳得比刚才那本书尖叫时还要疯狂，因为他在镜子里不仅看见了他自己，还看见一大堆人站在他身后。但是房间里没有人呢，他急促地喘息着，慢慢地转身看着镜子。没错，镜子里有他，脸色煞白，惊恐万分。同时镜子里还有至少十来个人站在他的身后。哈利又扭头朝后看去，还是一个人也没有。难道他们也都隐形了？难道他实际上是在一间有许多隐形人的房间里，而这面镜子的魔力就是把他们都照出来，不管隐形的还是没有隐形的。他又仔细看着镜子，在镜子里一个站在他身后的女人正在对他微笑和招手。他伸出手去在身后摸索着，如果那女人真的存在，哈利应该能碰到她。他们两人在镜子里挨得多么近呢，可是哈利触摸到的只有空气，那女人和其他人只存在于镜子里。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，有着深红色的头发，她的眼睛长得和我一模一样，哈利想到。她往前又走了一步，翠绿色的双眼，形状也一样。但这时她发现女人在哭泣，她面带微笑同时又在哭泣。站在他身边的那个黑头发的高大消瘦的男人用手搂住他。男人戴着眼镜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后脑勺上的一撮头发很不听话地竖着，正和哈利的一样。哈利现在离镜子很近很近了，鼻子几乎碰到了镜子中自己的鼻子。 妈妈， 他低声唤道。 爸爸， 他们都看着他，亲切地微笑着。哈利慢慢地挨个打量镜子里其他人的脸，发现他们都有着和他一模一样的绿眼睛，一模一样的鼻子，一个小老头甚至还有着和哈利一模一样的凹凸不平的膝盖。哈利正在望着他的家人，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。波特一家人笑眯眯地朝哈利挥手，他如饥似渴地凝视着他们，双手紧紧按在镜子玻璃上，就好像他希望能够扑进去和他们待在一起。他内心感到一阵强烈的剧痛，一半是因为喜悦，一半是因为深切的忧伤。他在那里站了多久他不知道，镜子里的形象始终没有隐去，他看呀看呀，怎么也看不够，直到远处传来一些声音才使他恢复了理智。他不能待在这里，必须回去睡觉。他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从他母亲脸上挪开，低声说道： 我还会再来的。 便匆匆离开了房间。 你应该把我叫醒的， 罗恩生气地说。 今晚你可以去，我还要去的，我想让你看看那面镜子，我想看看你的爸爸妈妈。 罗恩急切地说。 我也想看看你的全家，看看维斯莱的一大家人，你可以把你另外的几个兄弟和所有的亲戚都指给我看。 你随时都能看到他们的， 罗恩说， 今年暑假到我们家来吧。 不过镜子里或许只能出现死人。哎，真惭愧，我们还没有找到乐梅的资料。你吃点熏咸肉或别的什么吧。你怎么什么也不吃？ 哈利吃不下去，他见到了他的父母，而且今晚还要与他们相见。他差不多把乐梅忘到了脑后，这件事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。谁管那条三个脑袋的大狗在看守什么呢？就算斯内普把那东西偷走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你没事吧？ 罗恩说， 你看上去挺怪的。 哈利最担心的是他找不到那个放镜子的房间。第二天，因为罗恩也罩在隐形衣里，他们走的就慢多了。他们想找到哈利从图书馆出来的那条路线，在昏暗的过道里漫无目的地转了将近一个小时。 我冻坏了， 罗恩说， 我们不找了，回去吧。不行， 哈利嘶哑着声音说， 我知道，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。 他们与一个从对面游荡过来的高个子巫师的幽灵擦肩而过，但没有看见其他人。就在罗恩开始哼叫着说他的脚都要冻僵了时，哈利看见了那套盔甲。 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没错。 他们推开门，哈利把隐形衣从肩头脱掉，飞奔到镜子前面。他们还在那里，他的妈妈和爸爸一看见他，顿时喜形于色。 看见了吗？ 哈利小声问。 我什么也看不见。 看呀，看呀，他们都在，有一大堆人呢。 我只能看见你。 好好看看，过来，站在我这个位置。 哈利让到一边，然而罗恩一站到镜子前面，哈利就再也看不见他的家人了，只看见罗恩穿着罗纹花呢睡衣站在那里。罗恩目瞪口呆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。 看看我， 罗恩说， 你能看见你的家人都围在你身边吗？ 没有，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跟现在不一样，我好像大了一些，我还是男生学生会主席呢。 什么？ 我带着比尔以前戴的那种徽章，手里还举着学院杯和魁地奇杯，我还是魁地奇球队的队长呢。 罗恩好不容易才使自己的目光离开了这幅辉煌的景象，兴奋地看着哈利。 你说，这面镜子是不是预示着未来？ 怎么可能呢？我家里的人都死了。让我再看看。 你已经独自看了一晚上，就让给我一点时间吧。 你只是捧着魁地奇杯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？我想看看我的父母。 你别推我。 外面走廊里突然响起的声音结束了他们的争执。他们没有意识到刚才他们的说话声有多响。 快！ 罗恩刚把隐形衣披在两人身上，洛丽斯夫人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就拐进门来了。罗恩和哈利一动不动地站着，心里想着同样的念头。隐形衣对猫有作用吗？过了大约一个世纪，洛丽斯夫人终于转身离去了。 还是不安全，他可能去找费尔奇了，我敢肯定他听见我们的声音了。走吧。 罗恩拉着哈利走出了房间。第二天早晨，雪还没有融化。 想下棋吗？ 罗恩问。 不想。 我们干嘛不下去看看海格呢？ 不去。你去吧。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哈利，你在想那面镜子，今晚别再去了。 为什么？ 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，而且这么多次你都是侥幸脱险。费尔奇、斯内普和洛丽斯夫人正在到处转悠，如果他们看见你怎么办？如果他们撞到你身上怎么办？ 你说话的口气像赫敏。 我不是开玩笑，哈利，真的别去了。 可是哈利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回到镜子前。罗恩是怎么也拦不住他的。第三个晚上，哈利已是轻车熟路，他一路走得飞快，虽然意识到自己发出了很响的声音，但他并没有遇到什么人。啊，他的妈妈和爸爸又在那里对他微笑了。 还有他的一个爷爷在愉快地点头。哈利一屁股坐在镜子前面的地板上，他要整晚待在这里，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，什么也不能阻拦他，什么也不能。除非…… 这么说，你又来了，哈利。 哈利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一下子冻成了冰。他朝身后看去，坐在墙边一张桌子上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阿布斯·邓布利多。哈利刚才一定是径直从他身边走过的，他太急着去看镜子了，根本没有注意到他。 我没有看见你，先生。 真奇怪，隐形以后你居然还变得近视了， 邓布利多说。哈利看到他脸上带着微笑，不由得松了口气。 这么说， 邓布利多说着，从桌子上滑下来，和哈利一起坐到地板上。 你和你之前的千百个人一样，已经发现了厄里斯魔镜的乐趣。 我不知道他叫这个名字，先生。 不过我猜想，你现在已经知道他的魔力了吧？ 他使我看到我的家人， 还使你的朋友罗恩看到自己变成了男生学生会主席。 你怎么知道？ 我可不是非要隐形衣才能隐形的， 邓布利多温和地说。 那么你能不能想一想，厄里斯魔镜使我们大家看到了什么呢？ 哈利摇了摇头。 让我解释一下吧，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可以把厄里斯魔镜当成普通的镜子使用，也就是说，他在镜子里看见的就是他自己的模样。明白点什么了吗？ 哈利在思考，然后他慢慢地说， 镜子使我们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不管我们想要什么。 也对，也不对， 邓布利多轻轻地说， 它使我们看到的只是内心深处最迫切最强烈的渴望。你从没有见过你的家人，所以就看见他们站在你的周围。罗恩·维斯莱一直在他的几个哥哥面前相形见绌，所以他看见自己独自站着，是他们中间最出色的。然而，这面镜子既不能教给我们知识，也不能告诉我们实情。人们在他面前虚度时日，为自己所看见的东西而痴迷，甚至被逼得发疯。因为他们不知道镜子里的一切是否真实，是否可能实现。明天镜子就要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了，哈利，我请你不要再去找他。如果你哪天碰巧再看见他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沉湎于虚幻的梦想而忘记现实的生活，这是毫无益处的，千万记住。好了，为什么不穿上那件奇妙无比的隐形衣回去睡觉呢？ 哈利站了起来。 先生，邓布利多教授，我可以问你一句话吗？ 那还用说，你刚才就这么做了， 邓布利多笑了。 不过你还可以再问我一个问题。 你照镜子的时候看见了什么？ 我看见自己拿着一双厚厚的羊毛袜。 哈利睁大了眼睛。 袜子永远不够穿， 邓布利多说。 圣诞节来了又去，我一双袜子也没有收到，人们坚持要送书给我。 哈利回到床上以后，才突然想到邓布利多也许并没有说实话。可是，当他推开枕头上的斑斑时，又想， 那是一个涉及隐私的问题啊。